怎能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呢？中国李平宽就和卫士长等人商量，认为直升机坐人有限，又有安全问题，建议几内亚方面取消这一安排。李冰官报告了总统，杜尔却说，你们不要担心，这事儿由我自己跟周总理说。晚饭时，杜尔真的向周总理谈了这项冒险而有趣的安排，他有几分得意地说，我开飞机送你和陈总，我们的议事长、国防部长陪同，有一个翻译随行就可以了。周恩来愉快地答应了，但中方人员还是私下里向总理表示了担忧。没想到周总理却笑着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吗？第二天果然只有一个翻译跟着周总理和杜尔总统上了飞机了。上了飞机后，周恩来和陈毅真是大开了眼界，但下面的程员工等人是着急得不得了，他们只好赶紧坐上汽车追赶，还不断地仰望天空，为总理和总统等人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直到看见杜尔总统驾驶的直升飞机在目的地安全地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了。随行人员们知道周恩来是不怕危险的，他一生多次遇险赴险，每次都化险为夷。1月26号晚上，周恩来一行结束对几内亚的访问，踏上了专机，前往第八个非洲国家苏丹共和国访问。1月27日下午3时，专机终于抵达苏丹首都喀什木。在这个尼罗河畔的国家，代表团安排了2天半的访问时间。中国代表团到达苏丹之时，正值苏丹局势动荡不安之际，但是苏丹政府有意安排了极富政治意义和浓重礼仪的接待方式。他们提议周恩来和陈毅从机场到市区，再到宾馆，一路上乘坐敞篷汽车前进，好让首都喀什木的人们一睹中国贵宾的风采，也表示苏丹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影响。然而代表团安排负责礼仪的官员考虑到安全问题，对苏丹政府的提议表示了异议，并未经周恩来、陈毅知晓而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进城来后，周恩来才知道我方改变了苏丹政府原先安排的事，他非常的生气，因为错过了一个与苏丹喀什木人民直接亲近的见面的机会，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的人员，你们顾虑太多了，没有从大局考虑。他立即指示代表团有关成员尽快同苏丹官员协商，在代表团离开喀什木时，安排他和陈毅从宾馆到机场，沿途乘坐敞篷汽车。为什么这样呢？周恩来觉得这不仅仅是个礼仪的问题，这一行动的含义远远超过礼仪方面的考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声援一个处境困难的被压迫国家的领导人，也支持苏丹人民的正义斗争。周恩来的考虑还有一层历史的渊源，中国和苏丹在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中曾经有一次心酸的际遇，遇到一个共同的敌人。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个名叫查尔斯·戈登的英国侵略军工兵指挥官，作为主犯之一，参与了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中国圆明园的罪恶行动。此人还参与了镇压太平军的行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1884年，此人被派往苏丹担任殖民总督，继续奴役苏丹人民。1885年1月，在苏丹人民打败侵略者的武装起义中，马赫迪·穆罕默德领导的起义军在喀什木击败了刽子手戈登， 也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周恩来在科什穆与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中将会谈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被愤怒的苏丹人民称为科什穆的戈登的英国人。周恩来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呢，叫中国的戈登，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你们结果了他的性命，我得感谢你们，这样啊，他就不能再害人了。1月30日上午，为满足科什穆人民的愿望和挽回上次改变苏丹政府安排的影响，周恩来和陈毅在阿布德主席的陪同下坐上了敞篷汽车，由宾馆到机场一路有摩托车队护卫，沿途有群众夹道欢送。同日上午11时12分，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6架埃塞俄比亚战斗机的护航下飞抵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阿斯马拉机场，受到沃尔德首相和其他大臣的欢迎。然而代表团还未进入埃塞俄比亚，就感觉到了美国的阴影。中国政府访问埃塞俄比亚是埃政府主动邀请的，但是埃塞俄比亚当时还未与中国建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政府。埃方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后却矛盾重重，陷入了一副为难的局面。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恩来去访问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怕美国施加压力影响埃美关系和美国对埃方的援助。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埃塞俄比亚皇帝别出心裁地提出，他不能在首都接待周恩来，改在东北部的阿斯马拉市接待，他在那儿啊也有一座皇宫。这一安排立即引起了代表团一些外交官的反感。按照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周恩来却微笑着给自己的属下做工作，我们应该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的友谊，美国对埃方有压力，我们要体谅埃方的困难处境，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当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阿斯马拉市时，美国的报刊趁机大做文章，叽叽喳喳地说这是埃塞俄比亚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周恩来等人却一笑了之，对此置之不理。中国代表团到达不久，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便于中午在阿斯马拉皇宫接见了代表团成员。下午4时30分，双方举行会谈，美国的阴影干扰了中埃会谈，双方意见出现分歧，争吵起来。塞拉西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边界争端中支持索马里一事。周恩来耐心地做了解释，他说道，中国对索马里的经济援助与埃索领土争端是两回事，而且中国先与索方建交，而与埃方并未建交，中国也没有向索方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不介入争端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不会支持冲突中的任何的一方，亚非国家的问题应该由自己来解决，不应该让外国干涉和破坏。周恩来还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不会拿武器去帮助别人进行领土侵略的，相反凡是非洲国家向我们提出经济援助的要求的，我们一般都给予满足。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塞拉西一世又在皇宫里举行了欢迎中国客人的宴会。等宴会散去，皇帝一走，中国代表团的随行员们便感到了刚才的热热闹闹的皇宫顿时变得冷清，甚至给他们带来了一丝不悦。阿斯马拉的皇宫原为美国人的军事基地，埃塞俄比亚接管以后作为塞拉西皇帝的东宫，虽然为东宫，但却是孤零零的一座建筑，只有2套住房，一个客厅，一个厕所，到了晚上极为的不方便。周恩来住一间，陈毅住一间，剩下的就只有中间的客厅了。 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被埃方安排到了很远的宾馆住。由于此地有美国的势力，所以卫士长程员工格外的警惕，他与医生卞志强等人都不能离开总理和陈老总，只好与埃方接待人员协商能否在过道里加几个简易床。可直到半夜，埃方人员仍然没有把床弄来，程员工等人只得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夜。这一夜，周恩来屋里的灯光一直是亮着的，他彻夜工作已经成习惯了，何况第二天还要进一步的与塞拉西皇帝会谈。美国的影响成为中埃建交的主要阻碍。在1月31日周恩来与塞拉西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涉及中埃建交问题时，塞拉西皇帝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和美国对埃的援助问题，不同意宣布中埃建交，只是表示不久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当天双方只签署了没有建交内容的联合公报。本来在联合公报签署的当晚宴会上，周恩来要宣布一篇讲话稿的，但他考虑到既然双方存在分歧，我方的许多观点在会谈中都已经阐明了，不如改变一下方式，不再宣读此稿。他征得代表团同志的一致意见后，让礼宾司司长于佩文把讲话稿送到塞拉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看后也说，请转告周恩来总理，他的意见和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了。周恩来再次宽容地领会了塞拉西的困境，自然地放弃了宣读这篇稿子的打算。他说道，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在告别宴会上，周恩来只是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他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这个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中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等待历时七年，直到1970年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之前，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才建立了外交关系。当初替周恩来递送未发表的讲话稿的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于佩文被派去出任了驻埃塞俄比亚的首任大使。1964年2月份的第一天，周恩来在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皇宫门口与塞拉西一世做了最后的告别，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邻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访问。中午12时10分，中国代表团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机场受到了舍马克总理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又一次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出访的第10个非洲国家，也是最后一个非洲国家了。晚上在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把中索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追溯到了9世纪和15世纪。他说，中国人民和索马里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早在9世纪初中国的文献上就有关于索马里的记载。19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他著名的远航中曾经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呢。次日上午9时，周恩来拜会了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在此强调了我们两国早在1000多年就有了来往的传统友谊。当中国人进入索马里时，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所散布的中国好战和中国主张有色人联合起来反对白人的谣言也传入了索马里。 周恩来和陈毅在索方会谈时有针对性地驳斥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所造的谣言。他们用事实说明中国人是和平的使者，首先提倡和平共处的是中国。我们同许多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一方面主张和平共处，一方面主张坚持反帝，如容许帝国主义侵略，就没有和平共处。周恩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了舍马克总理，事实上不是我们好战，是美国好战吗？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极其关心非洲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同样非洲人民也非常关注中国的问题。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自然成为周恩来与所访非洲国家谈论的一个热点。在索马里，周恩来向舍马克总理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问题上不容置疑的立场。虽然国际上承认中国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联合国里多数国家是否能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集团，那还不能肯定。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嘛，美国会蛮不讲理地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硬说台湾地位未定。英国嘛也会赞成的，一部分亚洲国家也会动摇，会劝我们先进联合国把台湾问题除外，但这样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反国际法的。把台湾除外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等于说我们承认台湾被割裂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了。蒋介石都不承认的事我们承认，我们就会变成民族的罪人，出卖领土。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对不会承认把台湾分割出去。对于这一点，舍马克有些想不通，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要把恢复自己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与驱逐蒋介石集团问题扯在一起呢？这样做会使中国迟迟进不了联合国的。周恩来再次解释，这两个问题一定得联合在一起，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集团应该是不存在的。他还提醒索马里领导人，问题啊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复杂的，世界上的事才复杂嘞。周恩来阐述的立场在1970年10月25日得到了完全的证实，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而在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中，非洲的许多友好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绝对不承认两个中国的立场，在访问非洲期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中国和法国之间在瑞士进行的建交谈判。他在来索马里的前几天起草了中国政府关于中国和法国建交的声明。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了联合公告，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2月3日，法国新闻社总编辑特塞兰又追到了摩加迪沙采访即将结束非洲十国之行的周恩来。周恩来肯定地告诉这位法国人，中法建交是当前国际局势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以中法建交为突破口，中国又打开了与欧洲国家的外交渠道。遵照协议，几个月后，周恩来把这次随同访非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派到法兰西共和国当了首任大使。中国需要和平，非洲也需要和平，

传统美德，让你我亲如一家。 北京时间22:20。